又嚟到第五个神迹，第五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这个神迹发生在五饼二鱼之后，当五饼二鱼耶稣是喂饱了五千人那么多之后，那班会众就想强迫他做王，于是耶稣基督就自己退到去山上去祷告，就打发啲门徒就过加利利海去另外一边。当他在山上面祷告的时候，他见到门徒遇见风浪，于是他就来是救门徒，是行在水面上高，就是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的标记的神迹。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想起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我都会想起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物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功夫了得，一双铁掌轻功非常之了得，可以在水上飘动。但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武侠小说，不是金庸小说，是的的确确耶稣基督是在这水上面行走，而是门徒很多门徒都见到记载在福音书上高。这个故事不单止是基督徒是认识，连非基督徒都是非常之认识。我的上司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是认识是基督徒里面很多东西，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很多时跟我讲东西都是用基督徒的术语。有时有些人来见工我们跟他有一个面试，见了 面试之后，他就会问我，我 Sydney 怎么觉得这个人好不好可不可以在水上面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有时就会回答说水上面行多数都不得了，但是都是不失为一个是很好的认证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个这么出名的故事，连非基督徒都认识，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六至到二十一节。经文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跟其他的神迹一样，约翰是用了首尾呼应，首尾对偶来到写，可以分开有三个首尾的结构。第一个是完全是关于背景，而背景当中你留意三节经文记载在六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同埋六章十九节，同埋六章二十一节，三节经文都是有讲到船，都是讲到是有些背景。六章十六至十七节话门徒上了船过海往加百农，六章十九节话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是靠近船。而在六章二十一节话门徒接了耶稣基督上船，就立刻到达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些都是一些背景，三个是首尾的结构，是形成了是一些背景 的资料。但是这三节经文又隔住当中有两个首尾的结构，一个是讲到一些我叫它做恐惧的因素，是令到人家有产生恐惧，就好像是六章十七节所讲天已经黑了，而在六章十八节就说到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这些都是令到人家可以恐惧 的事物。但我觉得最紧要的，最令到人哋恐惧的，不是天黑，不是狂风暴雨，而是耶稣基督还未来，就是隔住在经文的当中，在六章十七节。而下面的首尾对偶见到的就是主的恩宠，不用怕的，耶稣基督是会来帮助我们。当你门徒是很害怕的时候，到六章十九节，耶稣基督就在二十节说，不要怕，是我。我们在度危难，在度好恐惧的时候，要记得的就是耶稣时时是同我们同在。 嗱，上一次星期都同大家讲过，啊，有啲福音书会记载同一个神迹，五饼二鱼就系被记载喺度，全部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今日呢个神迹，耶稣喺水上行，被记载喺四部福音书当中，嚟到三部。马太福音喺度十四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有记载呢件事。仲记载彼得是想同耶稣一样喺度海上边行走，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只有马太先至讲到呢件事。马可福音记载咗喺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就冇记载到。喺度五饼与二鱼嘅神迹之后，耶稣基督就同啲门徒讲，佢将会系死同埋复活，而且系叫啲教啲门徒系要孭起自己嘅十字架嚟到跟随佢。约翰福音今日我哋所要读嘅系记载喺六章十六至到廿一节。约翰系比其他嘅约翰福音系比其他嘅福音书系迟咗大概二十至三十年，所以亦都上一次同大家讲过，如果约翰系记载同其他福音书同一个时迹，佢其实系要补充一啲嘅资料。我哋睇一睇约翰喺度，耶稣基督喺水上行嘅神迹。补充咗啲咩资料？喺六十七节，佢话俾我哋听，当时啲门徒要去嘅目的地其实系加百农，系其他嘅福音书冇讲。而喺六十九节，佢话啲门徒其实喺度风浪入边，喺度撑着船，一共系撑咗好耐，行咗十多里路。嗱，呢个系中国人嘅里吓，同英里咧又唔同。等阵系会同大家睇一睇。然后二十一节就好奇怪啦，话当啲门徒接到耶稣基督上船之后，佢哋立刻就到咗去佢哋要去嘅地方。其实如果你睇清楚，今日嘅神迹系有三个神迹喺入边。第一个神迹当然系耶稣基督喺水上行走，第二个神迹系停止咗风浪，第三个神迹就系当耶稣基督上咗船之后，嗰只船就立刻到咗佢哋要去嘅地方。但剛才讲到那些门徒是走了十多里，究竟十多里是有多远？在这里原文其实不是说十多里的话，是和合版，和合本才说十多里，原文是讲用到 furlong 这个单位。究竟一个 furlong 是有多远呢？一个 furlong 其实就是希列以前的人竞技赛跑的那段路，就是一个 furlong。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是有三十个furlong这么远。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所讲的跑的那段路就是furlong。在这里美国的屋呢，大概都是阔度都是大概六十尺度，深度呢是可以去到成百几尺。你要知道一个furlong有几远呢，你今天去你的邻居那里走出门口是行十间屋，那你就知道大概一个furlong有几远。但今天经文讲有三十个furlong，三十个furlong呢，其实八个furlong呢就是等于一英里，所以你将三十除八呢，你可以计到是3.75。其实很多英文的版本都说是三英里至到四英里，其实是3.75，是差不多是四英里咁上下。亦都有我哋知道中国嘅当代圣经本啊，仲犀利，用公里，用 metric system。而家咧系美国就好多时仲系用英国人嘅嗰啲单位啊。其实欧洲啊、英国啊、加拿大全部都已经用晒系 metric。两个月前同我家人系上加拿大喺纽约揸车过多伦多，一过咗边界即系即刻就唔同咗啲单位。时速是100个公里，我望下我老婆，我老婆望下我，100公里是多少？不知道，即刻要拿个计数机出来按一按，除 1.6、哦、原来100公里就是60英里。所以当代圣经版本说是5至6的公里，的确3×1.6就4.8，4×1.6就6.4，差不多是5至6公里。和合本就话系十多里，就系、是、中国人嘅里啊！中国人嘅里好短嘅啦，差唔多一公里咧系两里中国人嘅里，所以咧又乘二啦，咁你将5至6乘2咧，咁你咪十多里咯。 为什么这么奇怪啊？约翰要讲这些东西给我们听啊，参全参了三四年，当时那些人全部都明白，是我们不明白的。当时那些人都明白五饼二鱼在哪里发生，在伯赛大发生。伯赛大和加百农相距是两英里，伯赛大在东边，加百农在西边。如果我们看到个图呢，你就知道要由伯赛大去加百农呢，你不是由东行去西边行两里，不是很远的。很多人可以陆路行的，但是你留心看个图呢，是有条河的，你要过河的。你要行路又过河，你不如就撑船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人是由伯赛大去加百农就是撑船，撑两里就到了。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听门徒在这里挣扎了，我记得你三至到四里，差不多四里那么远。如果你由伯赛大撑船是向东向西行 3.75 里，你撑船就上了陆，上了岸了，你在岸上面继续在这里撑船。很明显他们就是因为风浪是已经是迷失了方向，他们极有方向极有可能已经是向西南行而不是在西边行。所以如果你计下你在这里加伯赛大行四里路在西南，你会发觉你是去到海的中间。所以马太福音在这十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那时船在海中，是海的中心，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为什么约翰要讲到这么清楚？可能就是有很多人好像上次跟大家分享都不想承认这些是神迹灵。譬如你撑船，你咪由伯赛大差到监伯农，差不多去到埋岸了，耶稣基督走来在个沙滩上高行，门徒就以为他在海上面行，甚至可能他只是在浅水上行下啫。但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约翰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其实在到海的中心上高行，不是在岸边。而当时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门徒接了耶稣基督上船，立刻就到了加百农，这个的确确是一个神迹灵，由海的中间突然间即刻去到加百农。我们看看今天是有啲乜嘢恐惧嘅因素，头先讲有恐惧嘅因素同埋主嘅因素。我哋知道係经文六章十六节约翰福音话俾我哋听，嗰啲门徒下海边嘅时候已经係天黑。喺六章十七节话天已经黑。通常天黑喺嗰个时候大概係七点钟到啦。而喺度马太福音十四章廿五节话俾我哋听，当耶稣基督喺水上行走係靠近隻船嗰陣时候，是夜间的四更天。四更天是什么时间？大概三点至六点朝头早。最保守的估计当他是三点钟耶稣基督去找他们。他由夜晚下午的七点钟撑船撑到去三点钟，撑成七八个钟头，成八个钟头。你想想，不单止是黑夜黑暗，不单止是风雨，还是疲倦到不得了。这些全部都是恐惧的因素。但是当我们在这恐惧的当中，在黑暗的当中，约翰就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这里我们知道中神就快开课，中神的院长阿里斯敬他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神是将黑将光和暗分别出来，他就说暗就是罪，神是将罪与不无罪是分别出来。这个是非常之深奥的神学思想，我们暂且不讲这些神学思想，就看神就是光。我们看到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很多时候我们唱圣诗式唱的，是吗？神是什么？信实广大，在他那里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是转动的影儿？所有被造的物都有转动的影儿的。现在的 光照着我，我后面有个影儿，你看不到的。如果我走去外面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的影儿。太阳升的时候，由东边升起，我的影儿是向西斜。 太阳喺度烈日当空嗰阵时候，我会影响我脚底；太阳系喺西边落山，我个影系向东斜，我个影系不断咁转动，我有转动嘅影儿，所有被造嘅物都有转动嘅影儿。但系神，因为佢系众光之父，佢系冇影儿。如果我系有两个光体，如果我将眼台灯攞出去出边，对住个太阳，两个光体，太阳系其中一个光体，我个台灯系另外一个光体。你估个台灯会照到个太阳有影啊，定系个太阳正到个台照到个台灯有影？个太阳会照到个台灯有影，因为太阳系俾呢个台灯光。但系神嘅光比起太阳嘅光，你话太阳会有影啊，定系我哋众光之父有影？太阳都会被神照到有影。好有趣，喺个圣经入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好多经文都讲到黑暗同埋影系一齐 ，shadow 系一齐讲黑暗入面。喺度阿摩斯书啦，约伯记不知几多，好奇怪嘅。你知唔知道黑暗系咩？我哋平时喺房入面要黑嘅就熄咗眼灯啦。你可唔可以熄咗个太阳？太阳永远喺度，你熄唔到。点解会有黑暗？黑暗就是因为地球的转动的影儿，太阳转到照住地球那边就有光，但是另外那边 被地球的影遮住那边就是黑暗。所以圣经真是神的话语，说你听黑暗和阴面是其实同一样东西。有些人说、啊、你都挺够想象力、啊、圣经说黑暗和阴影加在一起，你就讲出这么多东西，有地球有太阳。你知不知道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神话以赛亚先知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上，铺张穹苍如万子，展开诸天如帐幔。神是坐在地球的大圈，希伯来文大圈和大球是同一个字，神就坐在地球上高。而是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听，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个大的地球不单止是一个大的地球，它就是神悬在虚空。人是几时发觉地球是圆的？哥伦布啦，十五世纪，都是四五百年前的事。但是神一早就叫先知的作者在这里几千年前，约伯记是三千多年前写低咗。除咗创造宇宙嘅神，仲有边个知道呢一啲宇宙嘅奥秘？仲有边个知道光同暗系点样分出嚟？吓、啊，仲有边个知道地球系圆嘅？佢嘅转动一切，同其他宗教唔同嘅，其他宗教都系人做出嚟，好似印度教咯。印度教话俾我哋听，全个世界系点啊？系一个超巨型嘅大笨象嘅背脊上高。难怪加州咁多地震，啲大笨象喐一喐，你都震瘫。回教话咩啊？回教话佢嘅阿拉神系将全个世界系铺喺地毡上边，系平嘅。佢哋仲话太阳其实系一只圆嘅碟嚟，唔系一个星球。只有圣经入边讲嘅，真系全部系神嘅话语，全部系正确。我哋嘅教会新近系有好多系大陆嘅人嚟，有个大陆嘅女人，佢系送佢嘅仔嚟读书。佢见到我嘅话，哇，袁先生你系读科学嘅，点解你会相信圣经入边讲嗰啲咁无稽嘅嘢？圣经所讲嘅唔系无稽，圣经所讲嘅完全系正确，系神嘅话语，系完全系符合。我应该话科学系完全符合圣经入边所讲。好，我哋一齐睇完黑暗，一齐嚟睇睇风雨。我哋去到以色列系参观呢、这个系加利利海嘅嗰啲游客，都会形容有时见到风浪同埋系非常非常之强烈。我哋知道加利利海四周围都围住山，佢就好似一只碗咁样，中间就系装住啲水。你试下搵只碗入边装啲水，然后你吹啲气入去只碗度，你会发觉嗰啲水即刻喺度转动，即系喺度入喺个碗入边翻腾。就正如約翰喺度，約翰福音話俾我哋聽，嗰啲門徒喺船上邊，嗰啲波浪就喺度翻騰。 但是在风雨当中我们要记住、啊、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听第107篇、啊、29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另外我们要记得不单止是今次另外在这里加利利海另外有一场风波在这一场的之前耶稣基督记不记得在船里睡着了那些门徒很害怕立刻叫醒他耶稣醒了之后就叱咤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我们这位叱咤风云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平息风浪他可以分开光同就是这一位神是在这里看顾着我们我们是有什么的危难有什么的恐惧都不需要怕刚才讲了光同暗现在一起来看看风雨成日在一起我看看圣经怎样话语以赛亚书55章10至11节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神是用雨来到是 同自己所讲的话语来到作一个比喻这里你见到不是说雨不会返回刚刚是相反雨不会立即返回除非它是滋润了土地令到种子是发芽令到植物生长以致人有粮于是它才返到天返到天就好像神的话语一样绝不徒然返回一定会是收到它的效果才会返到神那里你知不知道这个就其实是水的循环那些水落到地上、啊、当有太阳那时蒸发了又回到去 大气层上面它是凝结了又变回是云和雨又落到地上你知不知道水的循环人类几时才发现16世纪400年前而已不是那么久而已以赛亚书是几千年前是神叫以赛亚先知写除了造物者还有哪个知道这些大自然的奥秘所以我们只要依靠这位神我们是没事的这位掌管万物的神掌管一切他一定会看顾我们最大的恐惧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未来未到是门徒的身边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5章4至5节你们常要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好多人觉得这段经文是说什么 是一些基督徒咯有时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时我们又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的了其实这一段经文不是说基督徒 的生命有时会在神里面有时不是虽然这个是正确但这个是其实说信与不信如果你看埋这个是15章3至5节如果你看埋15章6节你就明白15章6节话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仍在火里烧了这个其实讲信与不信只要我们是信的人我们不用怕我们永远就是会在主的里面永远主就会保守我们为什么有些人说虽然我信了主仍然好像是很远离主的好像不觉得主是很近的可能有两个是可能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试验当中人在试验当中很多时候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另外一种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迷失了方向就好像门徒那样行错了路可能就是犯了些罪但是无论是我们经过试验或者是迷失了方向我们都不用怕因为我们是有主的因素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是我就在那里我们看看主的因素是有哪几点我看到主的因素是有4点那么多第一点就是要相信主是一定会看顾你 第二点就是要相信主是一定会帮助你。第三点就是要记得主以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数算他的恩典。而第四点就是要是相信主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点，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节都记载了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原来是耶稣基督催啲门徒上船。耶稣基督完全知道那些门徒是会见到啲遇到啲乜嘢嘢，神是掌管一切，神是我哋喺我哋身上所发生嘅一切事都是神所用去，冇一件唔是神所用去。呢、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一个理由，点解我哋唔需要系恐惧？直情可能神就是要啲门徒系进入呢个风浪，进入呢个黑暗，是教导他们，是帮助他们成长。神是知道我们在哪个方面需要成长。有很多时我们发觉我们有很多是问题一次一次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同一样的事情其实有可能就是神是要我们是学习一些功课。当我们未学习到这些功课的时候，问题会接二连三地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我们在看诗篇第四章一节话，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在我们的困苦中，神是使我们宽广，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所说，在我们的试验当中，神是使我们成长，使到我们宽广。雅各书亦都在一章二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这么喜乐？因为雅各和平告诉我们，透过试验我们就得以完备，以致是毫无欠缺，所以我们应该是喜乐。我们其实就好像些门徒，会有时会经过一些黑暗，有时会经过一些风浪，有时可能是有些功课要学习，但是神是不会是令到我们是经过一些、忍受一些我们受不住的试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神话、保罗说，神就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不用怕，就算我们受试探，有风浪有黑暗，神是会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能够忍受，他是会开一条路给我们。神的眼睛就永远是放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件事迹上，我们见到马可记载在六章四十八节话，那晚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摇甚苦。耶稣是看着门徒，虽然他自己在山上祷告，他完全知道什么事发生在门徒的身上。同样现在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在神的右手边，他照样是为我们祷告，照样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苦恼，是有什么需要。第二个可能性，刚才说我们觉得为什么神好像远离我们，可能我们是有些罪，可能是有些迷失了方向，行错了路。亚当当他犯了罪，他就 是躲避神，而约拿先知，神是叫他是向约尼米尼米来到传福音，但是他就叫他向西，他就向东，就行相反的方向。但神是无处不在，我们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大卫在这里诗篇139篇第7至10节提醒我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你也在、我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不能够逃避神，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聖經告訴我們，神是認識所有的人，何況是他自己的兒女。在非洲有一個部落是很有趣的，這個部落的人是不懂得數數字，沒有人懂得數數字，個個都不數東西。於是有些宣教士去到這個部落覺得很奇怪，就問其中一個村民的話，你有多少個細路哥？那個村民說我不知道。跟住個宣教士就問呢個村民，佢話：哇，你好多隻羊喎，你有幾多隻羊？村民話：我都唔知。跟住嗰個宣教士就話：哇，你咁多羊，你都唔去數，你少咗隻羊點辦啊？俾狼擔咗去點算？呢個村民就話：欸，少咗一隻羊，我知㗎。嗰個宣教士覺得好奇怪，佢話：你都唔數嘅，你點知道少咗隻羊？呢個村民就話：我知嘅。因為我會失去了一個熟悉的面孔，每一隻羊他都認得，每一隻羊他都熟悉，少了一羊他是知道的，雖然他不數。約翰福音十章十四節告訴我們，耶穌基督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就是這解。我們每一個人，耶穌基督都認識我們，知道我們是有什麼苦惱，知道我們有什麼需要。第二樣是主的因素，就是我們一定要相信耶穌基督是會幫助我們。他不單止只是看著我們，知道我們的苦難，他是會幫我們。在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二、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節說，當耶穌於是耶穌基督到他們那裡上了船，風就住 了。當耶穌基督是上了船，大風大浪就是止住了。同樣神是會幫助我們。有人問，為什麼耶穌基督會 要在水上面行？平止了風浪就夠了，為什麼還要在水上面行？風浪其實本身是不是危險的，沒什麼的，但風浪如果是令到隻船翻了就大件事。那些海水是可以浸到是高過門徒的頭，是可以浸死的門徒。那些門徒怕那些水是會高過他的頭，耶穌基督就將那些水踩在他的腳上高。我們相信的就是這樣的一位 大能的神，可以在水上行走，可以照顧看顧我們，他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一位神是幫助我們，實在是非常之安慰。在詩篇110篇第六節，詩人說：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這個詩人其實是大衛，他說神是保護愚蠢的人。有時或者我們是非常驕傲高傲，神是有些危難給我們經過，到我們卑微，卑微了自己之後，神是一定會是幫助我們。在詩篇63篇是第七至八節，大衛又說：因為你曾幫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我心緊緊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3篇6節也都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不单止我们不需要怕大自然，我们甚至是不需要怕人，人是能够将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位神就是叱咤风云，是帮助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怕。但很多时很可惜，在危难当中发觉我们时时就怎样，是不是就是倚靠神？很多时不是的，就好像门徒那样，搏命就撑船，搏命就是倚靠自己，是没有聆听到神，是没有是依靠到神。Donald Gray Barnhouse 是一个挺出名的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主人，他是有一个是兵屋，是兵窑。我们这些人呢不明白兵窑兵室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在雪柜还未被发明之前，啲人是用啲冰室啊、冰窑系嚟到放肉食啊，或者系保存啲食物。嗱，冰窑入边当然就系有冰啦，但系亦都有好多木碎喺入边。嗰啲木碎我哋做咩？原来木碎系好好嘅隔热嘅工具，隔咗热嗰啲雪咪冇咁容易融咯。但系咁多木碎又湿又冻。入面如果你不見了一些東西，你都挺難找的。有一個主人，他就在入面不見了自己的錶，於是他就跟他的工人 說你們有哪個人可以找得到，我有獎賞。那些工人都很想得到這獎賞，個個都走進去找這隻錶，沒有人找得到。 但是后来他们去了吃饭的时候，有个小哥走了一个冰屋里面，很快就将只表拿了出来给了个主人。那个主人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找到？那个小哥说，我入到去我就睡了在那个冰屋的中间，我就慢慢在那里听，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就知道只表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危难当中，我们真的要依靠神，真的要聆听他的话语，看他怎样带领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记得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门徒是完全忘记了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其实是发生在同一日的，在黄昏的时候，那些人没有东西吃，于是耶稣基督就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天的夜晚，那些门徒就去参船，这么快就忘记了。在五饼二鱼，我们看到神是多大能，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个能力有多大。何况也都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关心人的方面，那班五千个会众，耶稣基督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的，全部陌生人来的，何况陌生人耶稣都是一样照顾他们，是将饼分给他们吃。何况门徒天天跟着耶稣的门徒，耶稣一定是会照顾他们，但那些门徒就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可能是因为黑暗，可能因为风浪令到他们忘记了，但亦都可能他们认为五饼二鱼和在加利利海上高的风浪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饮饮食食，另外那个是可以死人的，是吧？但他们忘记了刚才讲到，原来在加利利海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门徒和耶稣基督都在个船上高，耶稣基督睡着了，于是那些风浪打入来，那些船开始浸满水，那些门徒惊到不得了，大声叫夫子夫子，你为什么不理我们？耶稣基督醒了之后就叱咤啲风浪，平静了啲风浪，跟着他就说那些门徒，为什么你们是这么小的信心？那些门徒就很奇怪，说这个究竟是谁来的，连风雨都是听他的命令。但他们也都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在我们的危难，在我们黑暗和在风浪当中，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要记得神为我们所做，我们才不会恐惧。第四点就是我们要相信主对我们的应许。主是不单止是帮助我们平静风浪，他还是帮助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神迹，这个表示给我们看，神是会帮助我们完成他一切的使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呼召，很多人听见神的呼召就会很害怕，用什么就是不觉意送了我去刚才那个非洲那个村里面数东西都不识数那个村，很害怕。但是不是个个都是宣教士，很多时候神是会呼召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为他做见证。有时我们不知道说什么，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圣灵会帮助我们说应说的话，连应该讲的话神都是靠我们，他的的确确是会帮助我们完成一切的使命，一切的使命。诗篇的诗人在这里，诗篇37篇5节都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就必成全。他不单止是帮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他还会帮助我们平安地到达天家。Adrian Rogers 是一个挺出名的牧师，我很喜欢听他讲道，他是很多时候很喜欢讲给人听。他说，神从来没有应许你一个风平浪静的旅程，神是从来没有应承你这件事，但是神应承你是有一个平安的到达。我们虽然是没有风平浪静的旅程，但是有一个平安的到达。就好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 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所应许我们，他一定是会完成，我们一定是会平安是到达天家。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就是给一些是基督徒，因为 主角是耶稣基督，配角是门徒，那还不是给基督徒的。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水上行走的神迹也是给 非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未信的人，他在灵里面是盲目，就是好像在黑暗里面。这些人是不能够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在风浪里面就是接耶稣基督是上船，是进入他们的生命。只有接了耶稣基督入上了船入他们的生命，他才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一生，未必是风平浪静，但是有平安 的终点，到达终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座可能有很多人现在正是经过这些风暴的危难，可能是有些黑暗，甚至是迷失了方向，但是我们不需要怕，因为我们只需要是找住主的因素，就是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他在山上祈祷，他看见那些门徒，他现在在神的右手边，同样他是看到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他是会看顾我们。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是他是所容许，我们不用怕，因为他是不会比我们是多过我们所能承受。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神一定是会帮助我们，这位就是大神大能的神。刚才讲到他就是写在圣经里面，黑暗就是影雨水的循环，一切都是由他掌管，大自然宇宙完全都是受他的控制。有一位这么大能的神看顾我们，我们的确帮助我们，我们的确是不需要怕。而第三点我们是要记得，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很多时神帮了我们，我们就忘记了，就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一次又一次只是求神迹，但是完全忘记了是学到什么功课。在危难当中，我们要记得诗人和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而最后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主一定会是帮我们成全我们的应许。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有件是很伤心的事，就是我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一位朋友是我在美国的中学是认识，我和阿吴牧师在香港的中学就是同班的同学，但是我和这一位朋友是来了美国认识中学的朋友，非常非常之要好，真是落雨担遮死党那一种。但是很可惜，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有黑暗，有些风暴，他忍受不住，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很后悔是没有跟他在他人生低落的时候是多些跟他是讲分享下神的话语。很多人就好像跟他一样是有自杀的念头，其实是很愚蠢，因为我们见到黑暗之后就立刻就是光明，雨水在地上亦都会回到天上的一日，黎明就快来临的时候就是最黑暗，但是就算最黑暗的日子我们都是能够度过。我们要相信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是完成这个旅程。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尽了。刚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量度这个旅程，那些人跑路的旅程，一个 furlong 就是当跑的路程，保罗就说这个路程我就已经跑完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当跑的旅程当中可能会有黑暗，可能有风浪有风波，可能甚至迷失方向，但不用怕，神是保证我们是一定会平安的到达，他会看顾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数算他的恩典，还有聆听他的话语，就是好像那个小老哥在这个冰屋里面，他一定是会帮助我们是完成当跑的路，这个 furlong。 感谢神是保守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作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确是会有黑暗，是会有风浪，但是不需要怕，因为你就在那里，你这一位创造万物叱咤风云，是号令风雨，是平静，是风浪， 是将光分分光同黑暗分别出来，你就是那位真光，是照亮万人。我们真的不需要怕，因为你就与我们同在，而我们都是能够谨记，能够是聆听你的话语，是能够是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一起是